都注定失败。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中国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签署协议，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发言人华春莹说，确保发展中国家有平等机会获取适合、安全和有效的疫苗，是中国一直关注的重点。中方郑重承诺，中国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之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最新的消息，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是联合国的人道主义组织，负责全球抗击饥饿问题，每年向大约80个国家的8000万人口提供援助，并同各类社区开展合作，共同改善民众营养状况，增强恢复力。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干燥，星期一稍后风势增强，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和强风。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下午4点，台风灿鸿集结在大阪西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靠近日本南部沿岸一带。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19点，跌了74点，成交金额11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升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9点，升38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9.5，升4.5。阿里巴巴286.2，跌3.4；美团点评270元，升3.2；云顶新耀72.75，系新上市；小米集团20.95，升1毫；京东集团307.8，升2.8；中国平安80.8，升5毫；信义光能13.66，跌1.54。比亚迪122.4，跌6元；吉利汽车系15.8，升2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033，瑞士法郎8.487，澳元系5.572，加元5.889，新西兰元5.13，欧元系9.145。每百日元对港元7.3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35。日经平均指数报23619点，跌27点。港金现价报1769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3.81美元，卖出1914.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演布房街有意外，咁影响到咧现时附近一带嘅交通都比较挤塞噶。洗衣街落去亚皆老街方向咧，车龙排到上太子道西，龙尾去到接近喇沙利道。咁就喺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演布房街有意外。而家洗衣街去亚皆老街方向咧，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近喇沙利道。而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交通都是繁忙，龙尾近界限街。而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桥底的中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去到近虎山道桥底。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桥底中线有坏车，龙尾虎山道桥底。

星期五的下午5点13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是 57%。 继续和大家跟进一下疫情的情况，根据卫生防护中心的记者会上面，即是他们的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说，今天是新增了8宗的个案，其中7宗都是属于本地个案的，而亦都是有一宗是源头不明的。那么6宗是跟之前有关的个案来的，而其中3个的患者就是帝苑酒店的员工。如果大家记得就是较早之前其实就有一宗的个案，那一位的人士就是在帝苑酒店的越南餐厅工作，是那个的服务员的。现在就是说帝苑酒店是有即系3个患者咧，都系帝苑酒店嘅员工，而佢哋咧分别就系喺一个即系3楼嘅厨房嘅工作啦，一个就系喺3楼嘅意大利餐厅嘅楼面啦，仲有一位咧就系属于佢哋机房嘅冷气技工。嗱，由于咧呢几个个案嘅共通点都系男性啦，佢哋会着制服啦，同埋咧会去同一间嘅更衣室咧换衫同埋休息嘅，咁所以咧当局就相信休息室感染的风险比较大，而所有在更衣室换衫的男员工都被列作密切接触者，需要入住检疫中心，人数大概是300名的。而酒店的其他的员工亦都会是安排第二次的检测了。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到的就是帝苑酒店是今天亦都安排了他们的一些住客就撤离了。咁同埋咧，亦都系会系由10月9日到22日啊，呢几日咧系暂时休业，进行一个全面嘅消毒啦，同埋深层清洁噶。咁啊，另外一方面啦，寻日政府亦都系讲过啦，佢哋会做一啲加强控制疫情嘅措施嘅，包括咧就系加强检测。由今日起啦，医管局咧会系延长46间普通科门诊派发深喉唾液收集包嘅时间嘅，亦都会研究咧喺4个区，包括咗葵涌、九龙城、尖沙咀、湾仔咧设置检测中心。咁而呢个检测咧就系属于咧一个自愿性质嘅。嗱，大家连续嚟听咗几日啦，即系嗰个疫情嘅情况，亦都系有个案上升啦，有一啲似乎有反弹的趋势啦。咁大家点睇而家香港嘅检疫嘅工作咧，同埋我哋个检测嘅工作应该点样去推行咧？电话号码187231，不妨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哋嘅意见同睇法。一阵间咧，我哋都会请嚟专家咧，同我哋做一个仔细分析嘅。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0月9日，尖沙咀帝苑酒店接获卫生署通知，所有住客中午前要撤走，酒店要停业14日，去到今个月22日。朝早11:30，海关侦破6宗利用货车走私黄金的案件，检获共重约71公斤、约值3500万元的怀疑走私黄金，拉了6个跨境货车司机。有货车司机分别将黄金绑在身上面，或者藏于车内暗格。海关有组织罪案调查科特别调查科监督李艳平： 9月初我们见到黄金在香港和内地的价格的差别，往往一公斤是可以相距到数万元，所以在以上内地严格管制，再加上是可以赚取庞大的差价的大前提之下，走私黄金是绝对变得有利可图。加上因为近期疫情的影响，部分边境口岸关闭，走私集团就唯有利用了这些跨境货车，将黄金走私进入香港谋取利润。 下午2:30，立法会选举新一年度内会主席，选举期间民主派先后提名不同党派的议员，提名程序超过1小时。 最后由民建联李慧琼连任主席。 作为内务委员会主席咧，我会严格按照议事规则，让议会咧能够系顺畅有序咁进行，亦都让议员咧喺不同议题上咧系有合理嘅发言时间。 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议员马逢国就当选副主席。四点半，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七宗是本地感染，六宗是关联个案，另外有一宗个案源头不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咁究竟咧，我哋叫做第三波嘅疫情系咪已经过去咗？而家系咪迎来新嘅一波咧？咁当然即系呢个要由专家论断啦。咁不过咧，如果我哋睇翻啲数字咧，亦都的而且确睇到有一个反弹嘅情况啊。食卫局嘅副局长徐德义咧，佢就引述一啲嘅数据啦。喺10月2号到8号啊，总共系录到咧64宗嘅个案，其中咧29宗咧系属于输入个案或者系同啲输入个案有关联啦，而另外有35宗咧就系属于本地或者系同本地嘅个案咧有关联嘅，咁即系话咧本地个案咧系占整体嘅55%，比起较早一个星期啊，本地个案咧只系占20%咧就显著上升啦，同埋特别值得留意就系喺9月30号到而家。连续咧系有10日都有源头不明嘅个案，今日咧都有一宗噶，咁显示咗咧社区有隐形传播链，咁因此咧亦都系即系令到当局咧系极之关注，咁啊徐德义就形容呢一个系个警号嚟嘅，大家点睇咧？到底我哋应该点样去斩断个传播链咧？咁同埋而家亦都酒店入边咧有几位嘅员工啦，都系确诊嘅，咁究竟酒店？究竟又应该要做啲乜嘢嘅防御措施呢？近排大家就好兴啦，去酒店嗰度做啲度假住宿啦，有人喺嗰度举行一啲毕业派对啦，或者系生日派对啦，咁分分钟就系超过咗。即係一個房間可以容納嘅，原本本來容納係兩個房客或者4个房客咧，就入邊有嘅聚集起嚟嘅人嘅數目咧，就遠遠超過呢一個數，大家去聚集喺度一齊咧去到做一啲嘅慶祝啊聚會啊活動。咁究竟啊喺大家啲酒店員工去處理嘅時候，亦都話啦相當之困難嘅。咁呢啲咁嘅情況應該點搞咧？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啊！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專家，就係呼吸系統科。嘅专科医生梁子超嘅，梁子超医生你好， 郑主任你好， 喂，首先想请教一下先，因为帝苑酒店咧，而家就有几宗嘅个案喺度啦，咁都系佢哋嘅员工，亦都系男性，共通点咧就系用佢哋嘅更衣室嘅，咁而家就会系将佢哋嘅男嘅员工咧，即系都列为一个密切接触者，大概300名就要入住检疫中心。但是呢其他的住客呢都是可以离开那间的酒店，安排他们搬去第二度。其实你觉得即是当这个酒店已经有这几宗的个案在这里，给那些住客离开有没有问题呢？ 嗱，我呢个我想就真是有些关注的了，因为大家不要轻视酒店作为一个潜在的传播枢纽的个风险。因为其实咧呢个病系人传人嘅病，酒店咧其实有大量嘅员工同住客咧喺唔同嘅渠道度混杂，佢哋亦都同个社区咧有好大嘅接触咧。其实酒店如果系发生爆发咧，好容易掀起一个大型嘅传播，亦都有机会引致个社区一个大型嘅爆发嘅。咁今次入边咧，虽然你初步嘅觉得佢系同嗰个即系话个男更衣室有关啦。但呢個病呢，其實發病嘅時間你唔知道，因為有啲係冇病徵，可能有傳播性。究竟嗰個病源個喺呢個酒店入面有咗幾耐呢？究竟入面有幾多人仲可能係有第二，即係話係曾經係發病之後喺個酒店入面活動，接觸到幾多嘅其他員工同埋住客， 會唔會引致已經係產生咗第二或者第三代嘅傳播喺入面咧，而係未過潛伏期咧？咁其實入面咧，喺咁嘅角度嚟講咧，其實其他嘅員工同埋個住客咧，其實仍然都仲有一個幾大嘅風險。咁其實入面佢而家當然第一次檢測，可能佢哋唔知有冇做曬所有而家嘅住客啦。但就算你做曬都好咧，由於你唔知道佢嗰個傳播咧，係因為你一路都未開始係隔離嗰啲其他嘅嗰幾個確診嘅人啦。咁你其實嗰個傳播係不斷都仲係發生緊嘅，咁其實就好可能咧，好多嘅住客或者員工咧仲喺潛伏期。如果唔係，佢都唔需要隔離其他啲員工啦。 嗯， 喺咁嘅情形下邊咧，其實你都唔能夠排除，如果有四個員工喺酒店度感染咧，其實住客入邊嗰個暴露風險咧，其實都係可觀嘅。咁其實嗱，你當然你話可以唔需要隔離呢啲人士，因為呢個佢係酒店自己嘅一個安排，譬如話佢停止營運啦，冇辦法營運到啲人咧，譬如話你啲住客要走，咁但係呢個咧其實對個社區咧仍然有一個隱患。點解咧？呢啲住客咧，佢哋有機會會去到其他嘅酒店，而其他酒店咧都係一個高危嘅傳播嘅渠道啊，因為個人嘅混雜嘅問題。喺咁嘅情形咧，即係話如果真係有不幸嘅有其他嘅繼發個案咧，喺唔同嘅酒店同時發生咧，咁其實牽涉嘅後果係比較大嘅。 嗯， 其實如果有呢啲咁嘅類似情況咧，就算你覺得佢哋本身嗰個主要嘅傳播嘅第一代嘅，你可以決定到，譬如話係可能喺個更衣室咧，但當你唔能夠排除係已經出現咗啲繼發嘅傳播咧，而係你未揾到嗰陣時候咧。其實其他嘅人入面咧，其實都係有一個係最得閒到有一個醫學監察嘅需要。咁而佢哋喺醫學監察嘅期間入面咧，如果能夠將啲人集中咗喺一啲嘅，譬如話一間譬如話係特別設立嘅酒店咧，俾你容易跟進咧，就好過佢哋散去全港唔同嘅酒店嘅。咁呢啲我諗第日可能個安排度，我諗比較小心啲啦，因為雖然個風險冇可能係零。大家都知道，但調翻轉頭咧，今次如果出現一個咩問題嗰陣時候咧，如果大家有好多個個散到唔同嘅酒店咧，可以觸發嘅嘢入邊咧，可能係我哋嘅社區未必能夠付得起個代價。咁變咗喺咁嘅角度嚟講咧，我諗都係比較小心謹慎處理，我諗係比較穩妥啲嘅。 嗱，但係梁醫生，終究而家啲人咧已經轉咗酒店啦，咁我哋追佢唔翻啦。咁有啲乜嘢後續功夫應該要去做咧？ 我諗就要咁咧，我諗就話一定，譬如話所有嗰啲嘅住客，如果喺度搬出嚟嗰啲咧，都唔好掉以輕心，因為咧。我哋唔知道個酒店入面嗰四個，譬如員工方面咧，會唔會喺嗰個酒店入面咧，已經係產生另一代嘅傳播咧，係令到其他嘅，譬如話你去嗰啲餐廳啊，或者喺個酒店入面係一啲佢同你做過一啲服務啊，或者咩原因咧，而係有一個交叉感染風險。咁變咗，如果自己一有病徵咧，要盡早做檢測啦。第二樣嘢咧，就係話。自己喺呢個時間入面咧，應該都要避免一啲高危嘅活動啦，即係盡可能都係話要比較小心啲。咁然後咧，就希望佢哋咧，譬如話有病徵嗰陣時，同埋或者係到即係有病徵，同埋咧係到14日之後咧，再做第二次檢測。而確保咧就唔會將疫情擴散喺社區上邊。 係，即係最起碼佢哋自己都應該留意住自己嘅體温啦，同埋睇下即係有冇啲其他唔舒服嘅情況出現啦。即係起碼呢個就應該要自己做咗先，係咪？ 因為其實嗰個咧，我自己覺得就話係其實係當啲住客係譬如話係要離開，譬如去酒店係覺得決定營嘅停止營業嗰陣時候。既然佢哋係考慮需要做第二次檢測嗰時候咧，其實應該都有一個明確嘅，即係話醫學監察嘅一個嘅建議俾所有離開嘅人咧。咁我諗係會比較好啲啦，同埋能夠真係安排到，即係同酒店傾完安排到一啲嘅接收嘅酒店咧，可能喺嗰度咧就俾一個統一嘅管理咧。可能係會比較上係好過你散到唔同嘅酒店咧。如果有咩事嗰陣時候入邊咧，係令到你根本上係好難去應付。因為如果你有 幾同時有幾間酒店出事嗰時候咧，你無論喺嗰、那個譬如話係要去追蹤啊、隔離啊、檢疫咧，你都會一頭煙嘅。 明白嚇嗱，咁啊，另外一個咧，梁醫生亦都想請教啦。政府就會打算喺四區咧設立臨時嘅檢測中心啦，包括咗葵涌啦、九龍城啦、尖沙咀啦同灣仔啦。咁呢幾區就係葵涌由於有個殘疾人士院舍嘅國寶之家啦，有一個嘅爆發啦。咁另外九龍城咧就比較泰籍嘅人士比較多啦，而尖沙咀同灣仔咧就係酒吧比較多。不过咧，暂时嚟讲咧，最快可以开始运作咧，就应该系喺葵涌石梨社堂嗰个嘅中心。咁而佢每日嗰个检测量咧就系1000个嘅。运作时间会去到下星期三。另外三区咧，究竟几时会运作同埋个具体地点咧，都系未公布到。你点睇呢一个速度咧？因为国宝之家嗰个个案其实都讲紧，即系都好一段时间噶咯。 我谂你国宝之家就咁，因为国宝之家咧，其实就系如果有咩事咧，就应该系个社区传入去，因为嗰个本身嗰个场所入边咧，嗰啲个案咧，其实已经系譬如话隔离晒啦，嗰度入边就喺雷达下边嘅风险咧，再散出去嘅风险其实就好低，反为系一啲嘅酒吧群组啊，或者一啲嘅即系话一啲譬如话系逾期居留嘅一啲咁嘅群组咧。嗰啲地方入面呢嗰、那個風險係比較係嚴重嘅。咁但係呢就係話有時呢啲比較邊緣嘅群組或者係某啲嘅譬如話係呢啲場所啲呢、我哋真係要睇睇個反應。有時就算你提供服務呢未必真係話你嗰個反應係會好好嘅。可能係你要透過一啲譬如領事又好，透過一啲志願機構又好，或者透過一啲本身佢哋自己一啲嘅營業嘅，譬如呢啲嘅，譬如話酒吧啊嗰啲嘅本身一啲嘅營業營運者咧，係多啲做宣傳同鼓勵咧，我諗嗰度先至可能咧，譬如話個反應會好啲啦。咁但係呢啲咁嘅檢測咧，都係一個附加於我哋其實慣有嗰啲個普通科門診嘅嗰啲嘅派樽嗰陣啦。咁就變咗，如果大家喺嗰度能夠，譬如話盡量做嘅，咁當然都會幫助 都會好啲嘅。好， 發現啲個案， 明白。多謝曬梁子超醫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发言人形容获奖是令人自豪的时刻。负责颁发的诺贝尔委员会说，希望将全球注意力转到数以百万计正承受饥饿之苦或者面对饥饿风险的人。发言人赞扬世界粮食计划署每日都按照诺贝尔当年的遗愿推进国家之间的博爱理念。作为联合国的特设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是现代版的和平大会，亦是和平奖希望宣扬的讯息。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7宗本地个案和1宗输入个案。本地个案中有6宗是与早前个案有关，包括3名帝苑酒店员工，他们分别在酒店的意大利餐厅做楼面，在3楼的咖啡室厨房工作，以及1名在机房工作的冷气技工。他们的共通点都是到酒店 B3 的更衣室换制服，连同早前确诊的酒店越南餐厅员工，帝苑酒店至今有4人确诊。未找到源头的个案患者是25岁无业男子，住在基隆街，有同家人饮茶吃饭。至于1宗输入个案是印度返港的人士。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说，本港连续10日有源头不明个案，显示社区有新型冠状病毒的隐形传播链。現時有不同途徑可以進行檢測，包括46間醫管局普通科門診，市民亦可以透過私家診所和醫院作檢測。他說針對酒吧群組個案，今晚會在蘭桂坊設立1架流動車輛，向酒吧員工和客人派發樣本瓶，並會在週末到灣仔以及尖沙咀派發。 徐德義又說會在社區爆發群組地點設立臨時檢測中心，包括最快星期日啟用的葵青石梨社區會堂，有關地點靠近殘疾人士院舍國寶之家，而最快明日開始運作的灣仔港灣道體育館檢測中心，兩間中心都預計運作到下星期三，有需要會再延長運作時間。九龍城和尖沙咀都會有類似的安排，詳情稍後公布。立法會展開新一年度會議，內務委員會舉行正副主席選舉，民建聯議員李慧瓊當選內會主席，建制派指提名李慧瓊出選，民主派議員就輪流提名不同議員，包括建制派議員，除了李慧瓊之外，其餘建制派都拒絕接受提名，也都有民主派議員多次提名公民黨郭榮鏗，郭榮鏗說要再三考慮。主持會議的建制派議員馬逢國說，有人濫用提名程序意圖阻礙會議，在會議開始大約一個小時之後拒絕所有議員提名，又不設選舉論壇，指議事規則沒有相關規定要求議員直接投票，有議員在投票的選票寫上拯救十二港人等字眼。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干燥，星期一稍后风势增强，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和强风。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意外同埋坏车报告。较早时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演布房街嘅意外就仲系处理紧噶，一带比较挤塞。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桥底，较早时啦，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啊，啱啱清咗场一阵，不过车龙都几长噶，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龙尾是排到去公主道的龙尾是排到去理工湾位，七咸道北过海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上香道。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受到较早时狮隧桥底的坏车影响，现在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南区浅水湾道的门牌102号对开是挤塞的，去赤柱方向的龙尾过了影湾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在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缓慢，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那段比较多车，龙尾亚街老街，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都是挤塞的，龙尾在希福道，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葵兴村车多繁忙，龙尾在葵芳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石澳道烂泥湾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国表象。 今次这个黄金周可不可以真的赚到黄金落到袋呢？ 俗串世想郑汉良， 人的消费最紧要睇下自己的袋有几多钱嘅啫。中国嘅疫情咧打击咗佢国内经济，系咪真系有报复性呢样嘢咧？吓，疫后嘅消费，我觉得行为模式好多真系会悭住使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中国点点点。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上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空气、海洋、动植物、环境，既是强大的，又是脆弱的。 它的健康和我们永远都紧扣一起。一起学习从自身出发，守护它和我们的平安。 电视节目《环保新开始》，全方位关心环境，全方位学习环保怎样由我们自身开始。 明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咁剛才都同大家提過啦，就係政府咧會喺一啲嘅社區爆發群組嘅地點咧設立臨時檢測中心。咁啊，總共咧會有四個嘅，一個就係葵涌啦、九龍城啦、尖沙咀啦同埋灣仔，總共四個地方嘅。咁其中兩個咧，亦都補充一下，就係葵涌同埋灣仔區咧已經有選址噶啦。最快運作嗰個就係灣仔港灣道體育。疫管的检测中心听日咧会开始运作嘅，而另外一个咧就系星期日启用嘅葵青石梨会堂。咁预计咧每日嘅检测量咧会有1000个嘅。嗱咁啊，呢两间中心都预计会运作到下个星期三，有需要咧会再延长运作时间。而九龙城同尖沙咀咧亦都会有类似嘅安排，详情咧就要稍后先至可以公布到啦。如果有呢几个嘅中心设喺呢个社区附近，大家又会唔会主动地去做一啲嘅检测咧？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啦。咁除咗呢四区咧有自愿嘅检测中心之外咧，其实咧医管局下低有46个嘅门诊啦，亦都咧系增加咗佢哋派发深喉唾液测试嘅样本包嘅时间嘅。嗱，嗰46间嘅普通科门诊咧，由今日开始咧，市民就可以由星期一至五嘅朝早9点到到晏昼1点啦，同埋晏昼嘅2点到到5点啦，去嗰度领取样本包。每间诊所咧有90个名额，属于先到先得噶。咁而交翻个样本咧，就个收樽时间咧就系维持喺星期一至六咧朝头早嘅10点到到11点，亦都预计咧1-2日咧就会有化验结果。咁如果咧市民交樽之后咧，3日收唔到消息咧，就系代表结果系阴性啦。咁呢个主要就系俾一啲咧，即系自觉系可能觉得需要检测嘅人士咧去索取嘅。咁大家又欢唔欢迎呢啲嘅措施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咁当然啦，头先一开始都同大家讲过咧，帝苑酒店嗰个情况啦。而家个酒店咧就会由10月9号到到22号咧，暂时休业期间会进行全面嘅消毒同埋深层清洁。原因就系咧，嗰度有4个嘅员工 累計而家係有四個嘅員工咧係確診嘅。咁而政府亦都安排咧依間酒店嘅大概即係差唔多300個嘅男嘅員工咧就全部送去檢疫。點解咧？就係話因為佢哋都有共用到一個嘅更衣室嘅。咁但係當嗰啲嘅酒店嘅旅客佢哋獲安排喺其他嘅酒店嚇，即係搬去其他酒店住宿，呢個又會唔會成為咗另外嘅一個問題咧？同埋最近比較多人咧，真係去酒店嗰度做一啲即係住宿度假。咁你覺得有冇需要收緊一啲嘅安排咧？譬如係咪話即係應該真係酒店多啲巡查，就係唔俾咁多人啊，即係超出房間嘅人數上限去逗留喺嗰間房，或者直情喺嗰度開啲嘅派對咧？電話號碼18731打嚟同我哋傾傾啊！嗱，電話旁邊咧，不如我哋請嚟一位葵青區嘅區議員啦，就係林兆輝啊，林兆輝你好。 你好啊， 政府咧头先就公布咗啦，吓咁啊，葵涌区嗰个检测中心临时检测中心就会喺石梨社区会堂嘅，你之前知唔知噶？ 其实咧，我哋都系咧同你哋一样噶啦，我哋喺啱啱嘅发布会嗰度咧，我哋先睇住新闻咧，先知道咧系会喺石梨社区会堂。咁喺整个我哋啱啱实任嗰、那个。疫情爆發至今咧，係冇政府部門咧係聯絡過我哋嘅，我哋都係主即係不斷係問依、這個部門咧係最新資訊，但係我哋今日先知道喺石梨社區會堂喎。 嗯，石梨社區會堂係咪一個即係你哋自己覺得係咪都係一個合適嘅選址咧？作為一個臨時檢測中心， 其實喺上一次咧全民檢測嗰時咧都用咗石梨社區會堂嘅，但係我都提咗好多個問題出嚟嘅。我哋喺現場見到咧個石梨社區會堂出邊咧。是经常呢即是做緊检测的时间出面呢好多个老人家呢坐喺地下啦。而佢哋入面呢是因为呢亦都冇一个即是窗嘅只係呢有冷气嘅地方不断渗冷气出嚟。而有啲老人家根本唔系做检测係坐晒喺个门口嗰度呢我哋已经好担心。第二呢上一次呢都发现呢佢哋嗰啲员工呢系着晒所有嘅防疫装备呢走出嚟社区。咁啊，我同另一边嘅区员啊刘桂梅亦都即系同个民政事务处咧系反映过，但同埋呢个啊公务员事务局嗰边咧都反映过，都系冇人去处理啦。咁同埋佢哋每一次关闭嗰时洗清洗咧，佢将啲水咧系就咁由洗手会同洗完咧就系、是、就咁流出街。咁我哋都反映过呢个问题，但系都系一样，即系直至完咗。都是冇人再覆我哋啊去解释返我哋听啊。所以嚟讲佢今次去揀石梨社区会堂呢我觉得即係又冇同我哋进行一个咨询啦咁佢好急咁星期日做呢我都觉得有啲即係遗憾 啊。不过咁讲喎林兆輝其实你哋觉得好急呢对于某啲专家嚟讲呢佢哋已经觉得迟㗎啦。因为如果要做呢啲嘅即係加强呢啲检测呢其实应该係嗱嗱臨整好个中心呢俾啲人尽快可以喺嗰度更加方便做检测。即如果你话再去咨询搞一轮嘅时候，分分钟就系斩断传播链嗰个嘅黄金期咧，会过去嘅噃。 其实咧，俾我哋觉得政府系根本，我觉得系唔系好重视呢件，即系呢段时间个确诊啊。大家知道啦，国宝之家咧有成十今日计埋呢一单，可能有13个确诊啊。其实冇一个部门咧系好主动去做，往往咧就由第一单嘅确诊开始，即系由。国宝之家第一个确诊开始，冇部门同我哋联络。我同阿刘桂梅议员咧，一直咧就追任何部门点样去确保到个社区嘅问题，包括依间院舍隔离已经系石任务二号公园，仲有好多老人家唔戴口罩，继续喺个公园里边捉棋、食烟。咁呢啲情况，部门都俾我哋每个部门咧都俾我哋系不断去捉住佢，喂，快啲去清洗啊！可唔可以消毒啊？甚至我哋可唔可以又关闭暂时嗰个二号公园，等嗰啲老人家喂就唔好喺度聚集。但系直至现在咧，部门只系一个解释就系佢要等翻最终呢个卫生防疫中心嘅决定。所以我哋都觉得系好多嘢都系要我哋去揾。好啦，而家佢要做啦，系咪迟咧？讲真，好多街坊咧，有个别街坊已经揾咗我哋，佢哋仲比政府更加快捷，佢哋知道北葵涌诊所呢亦都有呢啲呢深喉唾液测试嘅 样本包 就走去攞。咁有啲街坊已经去咗攞㗎啦已经。佢唔等政府今日嘅公布㗎已经攞咗去返去已经 check 緊啦有啲咁。 嗯，咁我想问啊，即系你头先都讲啦，上次做呢个普及社区检测嘅时候咧，你睇到有一啲唔同嘅问题出现啦。咁今次会喺呢个社区会堂嗰度做一个临时嘅即系检测中心，你哋会系点样跟进相关嘅情况咧？ 嗱，我哋已经其实咧由确诊至家，我同阿刘桂梅一直做喺个区度咧，已经系我哋有三样嘢一定要居民要做嘅：勤洗手、戴口罩。少落街，尤其啲老人家。咁但係附近房屋署已經開放曬所有地方咧，俾啲老人家，或者係康文署公開放曬俾大家啦。咁所以嚟講，呢一度咧，我覺得即係我唔知政府佢真係咁想去令到個疫情減少咧。我覺得係政府要諗多啲嘢。第二，喺今日啱啱嘅公布咧，其實我哋喺宣傳上面咧，我哋都係透過傳媒先知，所以喺呢個宣傳上面就星期日已經開始啦，星期三結束。每日一千个，但系俾我觉得啊，喺呢个宣传同埋居民嘅知识上面咧，我相信咧系较难咧喺短时间内咧系等佢哋知道点去处理，因为我哋喺上一次嘅全民检测里面，我哋呢个区有啲老人家咧系真系有去参与嘅，参与完之后咧，原来咧佢以为系一个咧有一个抗体，连口罩都唔戴，咁变成我哋就要逐个话俾佢听，佢哋呢一个检测咧唔系一个抗体。所以呢佢哋呢觉得有好多居民都觉得呢个检测系真系咪有用呢咁样。 明白。 我哋要费一番唇舌要又同佢哋再讲过。 咁你哋今次 肯肯做 明白。咁你哋今次会唔会帮手做一啲嘅宣传工作啊就为 我哋已经而家系准备緊系喺唔同嘅我哋嘅平台电子平台上面啦去做一个宣传话俾居民听啦。咁最重要亦都系卫生防护中心或者政府尽快咧俾多啲资料我哋，即系因为大家知道四点钟先啱啱系四点半先啱啱公布，咁所以咧可唔可以尽快出到一啲资料更加详尽啲嘅资料俾我哋，可以能够尽快咧通知居民，将呢啲信息发放居民，等居民咧系可以喺呢几日里边咧系尽快去进行检测，而我亦都希望居民就喺现在呢个阶段咧。尤其是啲长者咧，系尽量少啲落街，留喺屋企，因为大家都知道呢个院舍咧，唔系话佢哋冇得出嚟。其实呢一间院舍嘅院友咧，系未确诊前咧，好多人咧系成日落咗去公园仔嘈啊，周围嘅餐厅啊都去食过嘅。咁所以嚟讲，我系担心咧，院舍而家有13个确诊，但系我哋嘅呢个社区嘅附近咧。佢哋亦都曾經去過唔同嘅地方，所以我哋都希望政府同埋房屋署能夠做大啲，即係多啲去做呢個消毒啦，同埋咧亦都做多啲嘅宣傳，通知多啲居民咧，係真係唔好掉以輕心。 嗯，明白。好，唔該曬你啊，林兆輝，傾到呢一度啊，係葵青區嘅區議員嚟嘅。對於咧，而家喺即係一啲嘅社區啦，似乎都有比較多嘅個案啊。咁你有啲乜嘢嘅關注點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1同我哋傾傾啦。咁其實除咗咧頭先所講嘅，即係政府會安排有四個嘅臨時檢測中心之外啦，即係喺社區入邊啦。咁針對住咧酒吧嘅問題啊，咁今晚咧喺中环嘅兰桂坊嘅酒吧区咧，政府亦都会有一个流动嘅车辆咧派发样本瓶，鼓励员工同顾客咧做检测嘅。星期六日咧喺尖沙咀同埋湾仔咧都有类似嘅安排。嗱，今晚就系星期五啦，即系有啲朋友就会觉得系 Happy Friday 啊，即系可能会落去松一松啊，吓同个朋友即系饮下嘢啊，倾下偈咁样。咁你又会唔会去主动去呢啲嘅流动车辆攞个？样本瓶做啲检测嘅功夫，又或者你哋会唔会睇咗近日嘅状态之后咧，就减少去酒吧呢啲嘅地方咧？电话号码18731，不妨打嚟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我哋英文嘅名词咧，通常如果我哋数得嘅话咧，如果系多过一件，我哋通常系会加 s 嘅，呢个大家都知啦。咁啊，例如我话 dog，OK， 咁我哋多过一只狗咧就 dogs。但喺英文里面咧，有少少嘅来自拉丁字源嘅字咧，佢嘅众数咧就唔系加 s 嘅。我哋好多都见过噶啦，譬如俾个例子大家 ，medium。 medium 一个媒介啦。如果多过一个咧，我哋通常叫 media 嘅。OK， medium media bacteria 呢个字亦都系啦，细菌 b a c t e r i a bacteria 其实呢个字系一个 plural 嘅，系一个众数嘅字嚟嘅。如果你单数嘅时候咧，系叫做一只嘅 bacterium。OK。R-I-U-M 的最尾是 OK a bacterium。 另外一个相近的字就是 fungus， OK 一些中文好像类似一些真菌类的东西， fungus 那这个是单数，众数我们叫 fungi， F-U-N-G-U-S 众数变成 F-U-N-G-I， OK。 所以留意，大家留意一下，这些都是拉丁字源的字，就不是所有拉丁字源的字都是这样，但是某这些就大家请记一记，上我哋嘅网站睇翻。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受到疫情的影响，现在就即香港就没有旅客了，主要都是靠本地游的。不过旅游业界和相关的零售业界似乎都已经在想着方法，希望可以加强第二时当旅客可以来香港的时候，增加他们来香港的信心。旅发局就和香港品质保证局合作，为旅游的相关行业提供一个统一的卫生防疫指引。第一阶段就会涵盖是购物商场、酒店、旅游景点、入境旅行社和优质旅游服务计划之下的餐饮及零售商户的。电话旁边我们请你一位嘉宾，他就是优质旅游服务协会的主席黄杰龙。黄杰龙你好。 是陈志平你好。 你好，今天你们已经接受申请了，暂时来讲有没有一些反应可以跟我们讲讲？ 我听啲同事讲，就都琴日一路啲新聞出到今日，都唔少商户打嚟开始咨询。咁呢就我自己公司就都三十几间就报晒名啦。咁所以应该都我哋即係自己飲食业啲群组呢都积极嘅。咁希望多啲人参加啦，我哋其实最想就终于係全部食肆零售都参加。其实都是想一起抗疫，个能力强啲啦。 即是你哋业界已经知悉呢个嘅消息啊，即是似乎你哋都唔使做好多嘅宣传啦，都已经有人嚟噶啦噃，系咪啊？ 哦，咁又唔系，即系宣传一定要嘅。同埋咧，我觉得呢个计划要成功咧，公众包括旅客同市民都知道好紧要嘅，因为又要佢哋监察翻我哋啦。即系始终有咁多零售、咁多食肆，你唔会话我哋可以去到巡逻嘅。咁同埋咧，有多啲市民知道、旅客知道。咁嗰個經濟誘因又強烈啲啦，我哋都係想人，即係因為我哋聽啲專家講，未來可能仲有一年都要同個病毒共存，咁即係成日都要反反覆覆㗎啦。咁有咩方法我哋可以自己做好啲？希望到個疫情真係嚟第四波好、第五波好，政府真係要收緊，有冇可以話我哋做好咗，唔使收咁緊啦？咁我哋覺得業界我哋自己都可以做多啲。 是嗱，旅发局就话啦，首阶段咧会有超过1800个嘅商户咧有意参加嘅，咁同埋咧就系、是、即系商户申请之后咧，30日之内就有人突击巡查，合格嘅人士咧15日之内咧就会有一个网上嘅电子证书同埋标志啦，咁最快11月咧就会有首个认证啦，咁如果佢哋即系冇去遵守啊相关嘅指引咧，有机会会被除牌即系。搣甩咗嗰个嘅标志啊，同埋电子证书嘅。不过咧，关于巡查呢度咧，黄建龙，我真系想问啦。嗱，你哋话有人去巡查，有一啲咧，譬如你睇下佢究竟有冇限制啲访客戴外科口罩啊？佢哋有冇帮啲客量体温啊？又或者有冇摆酒精搓手液啊？或者啲嘢嗰啲距离啊？咁嗰啲就手班眼见而睇啦。咁但系其中譬如涉及到另外一啲咧，譬如酒店咁样啦，又洗手间咧就要有个滤水器，咁跟住就譬如有一啲嘅扶手啊等等咧，又要话佢系要用1:9嘅稀释姜黄漂白水啊，咁嗰啲系抹，咁但我想问嗰啲你点样去巡查法咧吓？点样确保真系个个系跟足咗呢啲嘅规限，而唔系净系做一啲戴口罩啊、有搓手液啊咁嘅表面功夫咧？因为而家都真系睇到有唔少商铺其实系。摆咗啲搓手液喺度，或者摆咗个体温检测器喺度，但系实在系做紧啲表面功夫，啲客入到嚟，佢哋都唔理嘅。 我明白你呢个忧虑嘅。咁其实最重要呢，我哋今次揾咗品质保证局去做点解要揾佢合作呢？因为其实佢就係一个法定机构，而家好多香港嘅一啲专业认证 ISO 都系佢哋去负责嘅。咁所以其实用返同一套标准，所以点解要30日要咁严谨。咁当然你任何呢啲标准呢，你唔会24小时去監控住嘅，咁都係要靠嗰個商户咧，係要有一種自律啦，明白係對佢自己同對客人都有好處啦。咁同埋我頭先講，客人亦都可以監控佢啦。咁我哋相信即係個過程之中，包括埋教育嗰個僱主同埋嗰個協助個僱主去教育佢啲同事。咁大家抗疫都係為雙方噶嘛，咁應該。我就覺得咧，就點都係好過唔做嘅，所以應該係一個進步嚟。 明白，但係始終有啲好難去檢查噶嘛。譬如你點樣去檢查佢嗰個抽風啊，係咪即係有一個足夠或者良好嘅抽風？每小時換氣幾多次？你點樣去測咧？ 抽風呢個反而最容易啊，因為咧係一個工程標準嚟嘅。 係。 咁咧就喺我哋申請牌照嗰陣時咧。就已經係有曬圖蹟啦，同埋咧真係需要喺上嚟咧揾啲機器去量度，都量度得到嘅。咁頭先我啱啱兩個鐘頭前都同食環署開咗會咧，佢哋都講咧下個禮拜尾咧應該就會有一個網站可以推出咧協助我哋所有食肆去計呢個六次換氣率夠唔夠。但萬一計都唔夠咧，咁可以去買空氣清新機去解決翻個問題。咁應該係唔會太難嘅，係做得到檢測嘅嘢嚟嘅。 嗯，明白噶。咁啊，黃傑龍都幾有信心嘅。多謝曬你啊，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黃傑龍係優質旅遊服務協會嘅主席，跟住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咧，较早前近住佛光街嘅第一二线系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上乡道。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而家要实施间封措施。咁另外，较早前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染布房街嘅意外事故已经清咗场，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有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受到车都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而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成怡道。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你卖价：港元7.75，日元105.89，瑞士法郎0.913，加元1.317，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661，港金报17,690元，比上日收市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5.31美元，卖出1,916.08美元。港汇指数103.7，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坏车啦，土瓜湾新山道去九龙城码头方向，近新码头街有坏车阻路，龙尾就排到去启德隧道九龙湾入口。重复一次啦，就系土瓜湾新山道去九龙城码头方向，近住新码头街啦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启德隧道九龙湾入口。而家启瑞去尖沙咀方向因为挤塞啦，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都是车多的，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柯达大厦同埋接近西湾河泰安楼。九龙入口都有车龙噶，近启田道回旋处。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

进一步发挥金融街总部经济的凝聚作用。此外，传统商业街例如西单、王府井都会改造升级。以西单为例，已经开展推广以 5G 发射站为基础、无线联系为手段的网络改造。这个计划将会持续到2022年，到时通讯网络又提升一个级别。不过，北京的现代化发展不等于对旧城破坏。北京作为多朝首都，拥有多项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在规划中明确要求塑造平缓开阔、壮美有序、古今交融、庄重大气的总体城市形象。例如要保护中轴线的重要建筑，这一点超出北京市民的预期。原本以为旧建筑可能无可幸免地消失，但是现在可以放心了。可见上述规划按民意而行，预料会大受欢迎。如果规划中的内容全面实施，可以预期一个发挥金融经济活力、环境相对净化和具有文化气息的政治中心了。蓝地球，刘瑞兆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无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咧嚟到傍晚嘅6:44啊！星期五呢个时间亦都有我哋一周时事点评嘅。今晚咧直播室有两位嘅传媒朋友，就系潘少权同埋冯振超嘅，两位好。 你好， 大家好。 咁、我谂咧，即系疫情咧，其实我哋喺呢个节目咧，应该系由今年年头就倾到而家啦，基本上都冇点停过啦。咁呢个亦都系香港或者世界一个独特情况啦，即系斩断都斩断唔到，而且咧过咗一轮之后咧，又有一啲嘅反弹。而香港而家咧，似乎亦都系处于一个反弹期啊。咁最近咧，大家比较关注一样嘢就系、是、酒吧嗰方面啦吓，因为酒吧咧就出现咗一个嘅即系可以都系叫做群组啦吓。咁亦都咧有一啲嘅人士就话喂，其实我哋酒吧需唔需要进一步关闭咧？咁酒吧业界咧就同政府嗰度见过。咁佢哋就话冇讨论到咧，系需唔需要最近关闭嘅问题。咁但系佢哋都当然有个强烈意愿咧，就系希望酒吧能够继续营业啦。而且佢哋仲有个说法嘅，就系话之前咧发生确诊个案嘅酒吧咧，就唔系一个正式嘅酒吧嚟嘅，其实佢系属于即系另外嘅餐饮处所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关闭咗酒吧咧，可能会有机会令到一啲无牌卖酒嘅地方咧，反而就越嚟越多人帮衬。咁呢个反而构成咗另外嘅一个风险。今晚就星期五，唔知会唔会有多啲嘅朋友咧落去酒吧消遣啦？电话号码18723，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上嚟倾下呢个问题啦。头先咧就同阿潘少权同埋冯振超两位倾过，就问两位去唔去酒吧。咁啊，潘少权就话你都会去嘅。咁但系喺呢个咁嘅形势之下，其实酒吧需唔需要提早闩门，或者甚至系唔好营业住咧？ 我觉得个问题。提早关门是改变不到件事的。因为其实如果去过酒吧的人呢，你都知道呢，去酒吧的人呢是可以即是其实现在已经过了星期五，其实已经开始了个几两个钟了。如果 在我们去蒲的，即是去喝东西的人来计啦。问题呢就有些人的方法是不同，方式不同的。有些人呢就在一个酒吧里面呢就几个钟，几个钟之后就走了。有些人呢就是去完一个酒吧，第二个酒吧，第三个酒吧，都即是差不多是七点、九点、十一点、一点、三点咁去的。即是好像有个有条路线图咁的。咁你早闩门咁当然有好处啦。但个问题就是去酒吧的人呢是都是那批人来的。即是你是七点闩 即係你係夜晚十點閂，因為半夜一點閂，都係其實咁上下人去。 但係起碼可以減少個客流量啊嘛。 你減少客流量，但係嗰班人咪仲飲得仲急啲，咪仲快啲，咪攬得仲密切啲。即係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我自己亦都有啲即係兩難局面嘅。即係如果你叫我做一個即係政府管理嘅角度裏邊咧，我當然係斬落去係最容易噶嘛，係咪？即係 cut 咗佢咪最好咯，就冇事發生啦，係咪？但咁樣係對業界或者甚至係對成個社會，亦都係一個傳遞一個錯嘅信息嚟。就係話，其實如果咁安老院咁出事咁點啊？刪曬啲安老院咩？唔通學校出事咁就停課？咁我哋做管治嘅思考裏面咧，喺呢個政治判斷裏面咧，我哋做嘢唔可以純粹係為咗民粹，或者純粹係為咗一個最容易做嘅方法就斬落去嘛。咁但係可以調轉頭諗下，嗱，我嘗試諗下，譬如邊個酒吧、邊間酒吧，如果出問題嘅話，無限期停業，咁嗰間酒吧負責人，你諗下佢係咪認真好多咧？嗱，今時今日佢唔會太認真去揾佢兩個人定四個人噶啦嘛，因為其實酒吧咧係唔會有人坐喺度飲酒噶，係企曬出去門口嘅。咁但係如果你開得酒吧咧，你就一係就唔好開，你一開就會冇辦法去捉人嘅。但係你有一個方法啊嘛。就是你令到酒吧的负责人去提醒那些客户客人嘛，唯一是这样做的，是不是？第二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在政府里面，在巡查里面是做得不够足够的。其实在兰桂坊也好，或者在荷里活，即是SOHO区，甚至在坚尼地城，现在比较多坚尼地城，或者九龙东港岛东，即是 Island East 那边，其实都好，即是现在是周街都是的了。那你想想，你怎么界定是两个还是四个呢？他行来行去，是不是？咁所以，我覺得喺處理呢個動作裏面咧，你係將個你係有個判斷，就係要俾個就持牌酒吧負責人咧係可以做生意嘅機會，但係佢有責任去要做好佢嘅防疫工作。就例如喺之前政府係要唔俾啲食肆做生意嗰陣時，或者要佢哋做一啲方法嗰陣時，係咪規定係一點五米啊？即係嗰個社交距離啦，係咪？咁另外就嗰張台係點樣啦？咁但係你會發現咧，但佢又會有一個彈性啊嘛，就話如果啲細嘅茶餐廳仔啊，或者啲細鋪頭咧，佢得十零二十個位咧，咁佢塊有塊膠片咁就得啦。咁其實你諗下業界點樣遵從咧？其實你係俾得太多嘅彈性。但係今時今日我哋問一個問題，我哋應唔應該俾呢個彈性咧？嗱，如果問我個人嚟講，我覺得個彈性你係應該要俾嘅喎，因為我哋正如喺過去幾個月，我哋討論咗好耐。我哋大家都承認一樣嘢，就係當呢個疫情如果係新常態，係撳唔到落嚟嘅，唔係好似大陸咁可以撳得曬落嚟嘅話，咁我哋係咪唔開呢？係咪封城呢？嗱，譬如英國咁樣，而家反彈到係最高峰嗰陣時候，比三月更加犀利嗰陣時候，但係佢冇封城喎。咁我哋好啦，我哋出盡嘔牛二虎之力，都封冇封城，撳到零個我都冇，又做咗百幾萬嘅所謂叫自願檢測。都冇辦法解決呢件事嗰陣時，咁我哋係咪應該要面對現實？喂，我哋都要同佢共生共存，我哋諗方法係令到件事減低嗰個傷害，而唔係壓得到。因為今時今日嘅香港，你已經再壓唔翻嘅咯。是不是现实世界里面 嗱，收音机嘅听众朋友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其实系咪应该有一啲比较更加针对性嘅措施处理，而唔系一个一刀切嘅扩大社交距离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分享一下你嘅睇法噶。冯振超咁又点睇咧？针对酒吧特别提， 我谂咧，其实我都同意阿潘嘅睇法啦。基本上咧，政府而家系用紧一个咧最简单嘅管治模式。咁但系我谂咧，就因为唔系已经即系呢个嘅疫情已经超过咗成十个月噶啦嘛。咁如果而家仲系话一发现到有一啲嘅所谓群聚个案，其实嗰啲群聚个案系咪真系净系喺酒吧咧？我都有怀疑啊。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如果你话每一次就系我第一样嘢谂，或者造成嗰个社会气氛就系、是。即刻就要喺嗰個行業裏面做一個好大規模嘅動作咧，我覺得呢個都唔理想咯。調翻轉頭就係話，你去咗成十個月咧，其實政府係咪應該咧諗一諗咧，就係話喺唔同嘅層面上邊咧，其實市民可以做嘅嘢有啲乜嘢嘅地方可以做好啲，而同大家咧係帶出一種新嘅思維出嚟嘅。我覺得個新思維就係話，你而家你發現到個確診嘅數字比之前高，咁究竟有冇做一啲嘅研究，就係何為之高呢？ 是不是真的十零钟就叫做高呢？其实呢我想呢，我讲这些说话呢又是很多人都即不啱听。我真的觉得在现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久不久去十零二十钟呢，这个是一个新的常态来的了。好像潘华斋，我们是不应该呢每一次去到这样的时候呢，就好像全个社会呢都响晒警钟，然后呢就要去尽量找一些人来牺牲这样。因为那个所谓的牺牲其实真的是一个牺牲来的。我最怕呢就是呢去到一个过程呢，就是到时呢那个好多不同的行业呢是根本上无法翻身。因为现在呢已经我见到有一些的饮，不是只讲酒吧。我其实这一两天呢去出面吃饭的时候呢，同一啲即係做嗰行嗰啲朋友傾偈，佢其實只不過佢做人，佢做茶樓啫嘛，佢都已經驚到鼻哥窿都冇肉啦。咁個問題就係話，如果我哋不斷咧喺從呢一個嘅學術醫學嘅角度去睇呢個問題，而冇其他嘅方法或者有一啲其他嘅專業意見去衡量翻件事嘅話咧，咁我哋就會經常咧陷於一種恐慌嘅狀態咯。即係我自己睇翻過去呢個禮拜就係咁嘅狀況咯。無論係政府或者專家都好啦嚇，當然佢哋諗嗰陣時咧就會係從一個醫學角度出發啦。咁但係我喺度諗就係、是，其實醫學角度裏邊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向嘅，例如我哋經過咗十個月，我哋知道呢個病對邊一個嘅年齡層嘅人係最大影響。咁係咪我哋就喺嗰個年齡層嗰度加強護理、加強保護呢？同埋就係話，譬如照顧呢啲年齡層嘅人，佢哋係咪需要更加多嘅檢測嘅頻率呢？我諗呢一啲先至係咧喺呢一個時候需要去做多，即係政府要諗多啲呢一啲嘢，就唔係咧因為今次覺得嗰幾人都幫襯個酒吧或者幫襯嗰啲會所，就喺嗰度諗。而且咧，我仲發現到一樣嘢就係話咧，其實嗰個嘅人性的阴暗面呢，其实是令到我们呢更加呢要看清楚那个事态发展。因为很多呢说追不到源头的个案，或者一些记不到很多的自己去了哪个个案呢，其实这些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他们未必一定记不到，只不过就是说他们知道讲出来的话的后果是很严重。那我们怎样样从政府的角度去怎样样克服这些问题，我想要大家要再想。 好，电话号码187231，不如听听听众的看法。方先生你好。方生。 我姓庄嘅。 啊，庄生，唔好意思，请讲啊，庄生。 唔紧要，唔系我咁样嘅，嗰啲酒楼饮食业咧，有好多人咧，就佢冇呢种警觉性，嗰啲客啊，咁佢喺酒楼入边咧，就好似当咗入咗免疫区咁，佢离开张台咧，去斟茶啊，或者去洗手间啊，佢系唔戴口罩系喺入边行嘅，咁我都喺三间酒楼。好言相欠的啦，但是都得到不礼貌的回报啦。咁个别酒楼如果你叫啲员工劝喻人哋唔好戴口罩，叫啲人唔好戴口罩，又好似赶客咁喎。咁呢下嘢呢就要政府出手啦，叫所有酒楼飲食业嘅员工佢係有权叫嘅，叫嗰啲人离开张台喺入面行嘅时候係必须戴口罩。先戴口罩后离台，就唔可以企起身揸住个口罩一路行一路戴，咁咪即系又系冇戴口罩。 明白，多谢晒庄先生嘅意见啦。其实都点出一点啦，就系、是、一啲嘅防疫规限咧，就唔系净系个营业者咧有责任去执行嘅，可能咧就系嗰个顾客本身咧系咪真系能够或者愿意遵守咧，都系一个大嘅问题。咁其实我哋近日睇到即系酒店咧嗰啲嘅叫做即系住宿度假咧，亦都出现同样嘅问题啊。多谢你187231，听刘生啊，刘生你好，请讲。 是，我想讲两点啊，是回应一个抗疫。咁我都有从事行业啦，同埋有朋友啦。我觉得呢香港呢个正好时候呢就係、是、做呢个租管啊。租冇管制啊。 点解呢？ 你因为呢我可以咁讲啊，你而家业界呢，譬如张宇仁嗰啲啦，得闲呢就出嚟话代表业界啊，开啲。喂，其实呢我哋都知道呢开唔到几耐㗎。因为疫症呢你係呢要杜绝佢㗎嘛。你冇道德 ,ok, 你有去和稀泥咁样。哦，开下啦，开下咪抗下咪散下囉。嗱，内地呢呢啲嘢呢你又唔学喎。内地呢就真係呢有一啲封城。你点解会有 ICU 㗎嘛， 係 有啲 係咪，但阿刘先生我想问，即係同租管嘅关系系啲乜啦。 嗱，因为呢你几努力都好啦，你香港呢二十年升嘅租咁样 100%, 你有得嗰啲 收租人如取如攜，佢哋又唔做嘢，我哋勞工階層咧就做嘢喎。嗱，老細又做，你又做，做完一輪交曬租，你嗰啲抗疫基金，你就算俾曬老細，老嗰啲交租嗰啲，好快就蒸發曬啲錢，係咪？ 好，理解，係 啦， 理解呢一點 係。啊、政府一定啦，一定要正视咯。 第二点咧，你头先话有第二点嘅， 都系啦。第二点都系话，要即系要咧，你个制度咧，你强咧就喺租管嗰度。你平时嗰啲咧，即系你话张宇仁噏几句咧，你就惊咗佢啊，震震下咁啊。咁你呢啲咧，你可以不理啦。 好多谢晒刘先生嘅意见啊，由最近咧嘅一啲嘅防疫措施啦，讲到去租管嘅问题。不过我谂头先两位听众有佢嘅睇法啦，但系亦都近日咧有另一个讨论嘅，我哋需唔需要引入一啲叫做强制嘅检测？就即系话咧，对于一啲叫做高危群组啦，又或者系佢嗰栋大厦咧已经系有人染疫噶啦，可能系觉得佢哋比较高危嘅，就成栋大厦嘅人咧都需要做一啲强制性嘅检测。政府就话即系都睇紧啲法律嘅框架啦，到而家为止系暂时未有定案嘅，不过就有咁嘅消息啦。潘少权点睇？ 其实咧就如果法即系政府如果咁讲咧，就要即系要去抵闹佢。如果政府其实从来都可以用紧急法噶嘛，咁点解使睇法律框架啫？呢啲公共咁重大嘅公共危机系咪？公众卫生危机，所以用呢个法律框架呢个讲法系等同废话。但我反而觉得咧就系话。点解我哋觉得应该间中系要用一个强制检疫呢？其实你系 检测， 原因好简单嘅啫嘛。原因就系香港喺一个咁细嘅地方住咗咁多嘅人口，而大部分嘅人咧系不能够好似大陆或者其他地方，佢屋企嘅居住环境较佳，而你可以用一个隔离或者封城嘅措施去焗住嗰班人咩？两个星期你唔出街啦咁样。咁但係呢個社會制度呢喺大陸係可以做得到，但係你會發覺喺西方嘅社會制度裏面係做唔到，好多人都覺得呢個係我嘅自由啊。咁但係我覺得香港正正係一個東西文化交匯呢，其實你正正就係話某一啲環節呢係應該係強制，呢、這個所謂強制嘅意思呢，你係有一個所謂人情法律道理喺裏面㗎嘛。譬如話大家都知道，喂呢啲你入醫院你都要洗手，要或者做嗰啲高危人士，你都要佢檢測咗，或者你喺海外入嚟嘅。咁點解做教師嘅唔使，學生翻學之前唔使，老人院唔使？咁如果你能夠喺局部某一啲環節裏面長期固定提供呢個檢測服務，係 OK 嘅、哦。嗱，譬如你正話喺新聞之前，你正話喺之前係提到嘅，政府開咗46個 clinic， 但每一日派96個籌，全加埋最新嗰個係4000個。咁即係全日我哋做到幾多？10000咯。我哋原來做10000，對700多萬人嚟講，嗰10000嘅檢測有咩意義呢？係咪？我哋係咪應該要面對一件事，就係對高危嘅位置同埋一啲團體係一定要進行一個強制性嘅，係長期嘅。咁由佢自己去決定啦，係咪？ 莫斯科參加談判，準備工作而家進行緊。呢次將係阿塞拜疆同亞美尼亞上個月底喺納卡地區爆發衝突之後，兩國首次會談。雙方今日爆發新一輪衝突，連日嘅戰鬥造成包括平民在內超過400人死亡。俄羅斯總統普京早前呼籲雙方以人道理由停火。天氣方面，一股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到50%左右。在下午4点，台风灿红集结在大阪西南偏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靠近日本南部沿岸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一稍后风势增强，骤雨增多，随后的一两日有大雨和强风。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土瓜湾新山道去九龙城码头方向咧，较早前近新码头街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都去到近启德隧道嘅九龙湾入口。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咧，仍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 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南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排到近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东隧九龙入口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而龙翔道东行去狮隧亦都是车多，龙尾近泽安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观塘绕道西行去旺角方向落去太子道东的支路现在亦都是非常繁忙，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近东九龙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一段交通繁忙，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道路至道，后少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龙排到近北角码头，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塞到去太子道东近彩怡花园，清水湾道落龙翔道方向现在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新清水湾道近佐敦谷公园，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在沙田马场，德士古道去船锦交汇处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青山公路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石澳道烂泥湾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和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息事啊！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温玉如，伤到六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刘伯强，伤到六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生母是温玉如；李明辉，伤到六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陈宝仪，伤到八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陈建斌，伤到九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李子欣，伤到八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李以华，伤到九岁儿子和两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两个月大女婴的父亲，生母是李以华。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梁敬国，今时今日讲香港精神呢，我就想到程序公义四个字，即是我们俗语所讲的规矩，希望我们大家都珍惜我们辛苦建立的程序公义香港精神。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老友我撑你。 大家好，我是的士商会副主席张宇君。 今年的新冠肺炎的确对香港的经济、对香港的的士影响很大。我一直以来都有开工，我做了几十年这一行，从未试过这么艰难的。我抱着一个心态，做得几多得几多，期望一客难求的日子快点过去，乐观面对未来。各位司机、车子朋友们，希望你们永不放弃，闯过难关，迎接美好将来。每个行业加油，香港人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17231，直播室咧有冯振超同埋潘少权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讲到疫情嘅问题啦，头先讲到咧系咪应该要引入强制嘅检测？咁食卫局副局长徐德仪就话咧，正系研究咧订立强制检测嘅法律框架，希望咧喺出现个案或者爆发嘅情况之下，提高追踪同诊断嘅效能。而家仲喺度商讨细节嘅。冯振超，强制检测呢样嘢，你觉得系咪真系需要引入呢？ 我觉得个问题系，即系我唔好明个逻辑，或者去到今时今日先至喺度谂呢一样嘢，因为真系正如我所讲啦，先十个月。同埋，我想补充翻一点嘅就系话咧，今日咧我哋见到咧有一间酒店啦，咁啊嗰啲旅客要疏散，咁而嗰啲员工咧就要即系 有三百个员工 去 检 疫啦。嗱，我觉得个逻辑就系好奇怪啊，咁。佢點嗱？如果你話某一層或者某一個嘅餐飲部門佢哋因為喺涉事嘅嗰個過程裏面或者會接觸到嗰啲嘅患者，所以佢哋有呢一個嘅做法，咁就應該講得好清楚俾社會聽。咁但係而家咧，我會覺得就係咁點解大家都會喺嗰個嘅酒店裏面喺度生活咗一段時間，或者？某程度上，嗰啲員工佢哋嘅逗留時間未必長嗰啲住客嘅喎，咁你點會放曬住客走嘅咧？嗱，即係呢個我就諗唔通啊！我諗最大問題就係每一件事，我哋喺做決定之前，尤其是係政府咧，都需要有理有節，或者需要從一啲嘅大家好客觀嘅事實邏輯去解釋俾市民聽咯。因為嗱，如果我哋從而家嗰個狀況睇，就係我好擔心嘅就係話。你雖然係有嗰啲住客嘅資料，咁但係如果住客佢喺香港嘅其他酒店再落腳嘅話，或者去咗朋友屋企住，咁政府知唔知嘅咧？咁如果係佢已經係即係咁唔好彩喺嗰個酒店裏邊嘅 somewhere 已經即係染到呢一個嘅病毒，咁其實佢就去咗出去播毒噶咯喎。咁呢一個我就覺得嗱，呢一個好明顯地就同佢其他嗰啲所謂嘅隱形源頭嘅。帶菌者咧好唔同啊，因為政府如果你本身都知道嗰間酒店係有一個咁嘅問題，而又竟然就疏散咗佢哋咧，咁呢一個嘅責任就政府就好大咯。咁而且就係話，如果你係員工同埋嗰啲住客都一齊疏散咧，咁我都仲明啲喎。但明顯你就唔係啦，咁點解會員工就需要檢疫？ 唔係，員工仲要係男性啫喎。 因為話同用緊同一間嘅更衣室。 嗱，呢一個我覺得又係，其實呢個係一個估計嚟嘅啫嘛。究竟係咪真係嗰個更衣室嘅問題？呢、這、一個我真係我唔係好理解佢哋點解會真係覺得係更衣室嘅問題。佢喺個更衣室換完衫之後，其實佢都出去接觸嗰啲嘅其他嘅住客噶嘛。咁所以我就會喺度諗就係、是。如果我哋真係覺得，而且另外一點，我覺得又好奇怪。尋日衛生署長陳漢儀先至咧出席呢一個咁嘅發布會，就當然係好嚴重啦。覺得而家嗰個態勢，咁如果係咁嘅話，咁點解今日嗰個酒店嘅處理又會即係相對，我覺得係比較我初頭預期嘅係寬鬆嘅，即係我諗唔通嗰個邏輯佢點嚟啫。其實係。 好，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转一转另外一个嘅议题啊，就系一位小学教师咧，被指佢设计嘅教案咧系有计划咁样宣扬港独啦，因而被取消佢嘅教师注册嘅。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转头翻嚟同大家倾一倾啊。 我得你都得， 人有一帆风顺嘅顺境日子，亦有灰心失意逆境嘅时候，其实两者都各有好处。只要站稳脚，头脑清醒，保持忍耐，就算再大的难关都终会闯过。今个星期六晚12点到凌晨2点，我得你都得开放热线1872311，为你增加正能量。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1年8个星期，请嚟不同界别嘅领袖， 佢哋包括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社会企业商务中心首席顾问凌浩云， 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梁瑞安博士， 星活集团主席邓耀星， 香港话剧团桂冠导演毛俊辉教授 与 CEO 对话2020，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大部分嘅教师都系非常之专业，但系我哋必须要抽出极少数嘅害群之马，维护成个教师团队专业嘅尊严。 一名小学教师被指有计划地散播港独，教育局取消该名教师嘅注册，局方嘅考虑因素系乜嘢？又会点样回应社会嘅意见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萧乐文、陈亮君，今个星期六请嚟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副秘书长陈萧淑芬。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直播室继续有陈燕平周恩，亦都有今晚的一则时事点评的潘少权和冯振超在这里。刚才大家都听到节目预告，就是听朝早8点到9点的星期六问责，会有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以及他们的副秘书长陈萧淑芬出席的。主要就是讲是有一位的小学的教师，他设计的教案就被指说他有计划咁散播港独，因此咧就被取消佢嘅教师注册嘅。呢、這个亦都系即系首次咧，因为呢啲嘅事情咧而话佢系一个专业嘅失德，咁所以咧就取消咗佢嘅注册。而根据即系嗰间学校嘅调查啦，或者系根据即系嗰间学校嘅解释咧，就系话其实。嗰一個嘅教案或者嗰個課程咧，主要嘅目標咧都係教授言論自由嘅，就唔係講緊港獨嘅議題。咁喺課堂上面咧，佢哋係播放咗一個嘅紀錄片，就係《鏗槍集》啦，就係《不能逾越的紅線》啦，有提及到咧已經係解散咗嘅民族黨嘅陳浩天咧，佢哋嘅言論嘅嗱。咁不過咧喺睇呢件事之前咧，即係去研究即係教育局嗰個處理之前咧，我反而想問一問兩位啦，對於特首喺禮拜二嘅朝早嘅說法咧，有啲咩嘅評議同埋評價？大家有留意咧，都會知道就係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咧，佢就做咗一個803基金啊嘛。咁呢段時間咧，不斷都係要求咧教育局要公開一啲即係教師，即係譬如係被調查嘅教師或者被投訴嘅教師嘅姓名啊、資料啊，或者係嗰個學校嘅一啲嘅相關資料。咁甚至咧係做緊一個嘅司法覆核添嚇。咁嗱，但係喺呢個情況底下，就星期二嘅即係行政會議。之前特首见记者就话，因为教育局咧，佢取消呢位小学教师嘅注册咧，其实系前一晚去回应传媒查询嘅时候，先至系第二朝嘅报纸先至系报道出嚟嘅，即系当晚传媒都有报道啦。咁但系唔系透过一个正式嘅新闻公布。咁特首就话咧，即系要话教育局局长咧，你要出嚟开记者会去解释嘅。咁同埋佢仲讲咗一样嘢咧，就系即系讲到教育嘅问题咧，佢就话即系重提啦，教育一定要有人把关。同埋咧，亦都话今次系首次以专业失德为理由咧，去取消一个教师嘅专业资格。咁佢嘅教学嘅终身职业受到影响，呢个系以前嘅政府冇做过。咁佢话即系可能你会话以前冇呢啲嘅问题啦。 但系特首就话可能唔系、哦，系可能以前咧比较避难、哦，咁而今日特区政府咧就系迎难而上啦。大家首先即系点去判断啊？林郑月娥嘅呢个嘅说法咧，冯振超。 其实我就之前咧，你哋话讲呢一个嘅呢一部分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呢一个就系、是。而家建制陣營或者即係建制嘅意思唔係一定係政黨啊嚇，建制嘅意思係政府都係建制一部分嚟噶嘛。明顯地就係建制陣營之間嘅一個嘅角力對壘啦。咁啊，前特首佢嗰個嘅態度或者個講法咧，確實係我自己都覺得咧，係令到現任特首咧係需要喺星期二嘅時候咧作出呢個回應嘅。咁你話係咪佢哋兩者之間嗰個嘅大家對呢件事嗰、那個？可以讲得话一个嘅即系互相对垒咧，我觉得就系噶啦。咁但系我谂件事本身咧，其实呢一个我就唔系太过觉得系好大问题，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讲自己睇法嘅。咁啊，但系我谂反而就系话，我哋要去理解清楚成件事嗰个本质，就多过我即系讲得俗套啲就系、是。其实我觉得我睇佢哋呢两个人嗰件事咧，就食花生嘅啫。 嗯， 即系我觉得好似一个人就话嗱，你啊快啲要做多啲啊。咁嗰人就话得啦，我会做噶啦，我做得仲多过你添啊。啊，你以前就反而就避难咁样样，咁我都咪就系咁咯。 好，一八七二三一，大家有咩睇法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潘少权，政治判断先啊，简短啲。 好明显啦，即系其实林郑我谂行出嚟讲咧，系好明显系回应啊梁振英批评啊。杨润雄话佢为官避事嘅，所以佢咪话咗，其实唔系我哋呢届避啊，系上一届避咯。不过佢冇直接咁讲啦，但系我觉得都系丑样咯，都系唔好睇咯。我成日都系咁讲，即系话我哋做政治嘅人物，你唔好做一个即系，我唔希望你，我唔系话期望你做一个政治家咯。但系你作为一个做政治嘅人，有啲嘢系可以唔讲就唔需要讲啦。即系譬如你林郑咪话我哋自己做咗咯。咁仲有，但系仲有一样嘢啊嘛，其实佢系。佢又攞咗少少彩㗎佢自己，佢話係我要求楊潤雄係開記者招待會㗎嘛，咁即係話阿局長係從來冇諗過開記者招待會交代呢件事咯，咁點解唔交代呢？咁大件事點解唔交代呢？仲要係涉及到你用專業失德係咪？又涉及到咁敏感嘅話題係咪？港獨、民族黨，其實呢一啲喺個政治智慧裏面咧，係應該係要思考嘅。即使你冇谂过开记者招待会，就算教育局都应该要有新闻稿要解释呢件事噶嘛？你唔可以教喂人哋唔问你，咁即系点啊？系咪嗱？一问咗，发现成件事，哇铺天盖地，大家原来发现哇好大件事咯！而家大家都唔知道应该点行落去喎。你喺教育界里边系咪？即系呢个系事实上系我哋唔能够面对件事，所以我自己觉得嗱，再讲多一句咧，就系、是、我认为今次呢个判断背后系一个政治嘅力量。一个受压之下而做出 的，即系你个意思系取消个教师注册， 系因为从呢个教师所做嘅事，嗱，即使嗱，我当然认为佢系我个人系认为呢个教案同埋呢个内容本身系唔适合嘅，对小学五年级。但系即使呢个教师系有计划，嗱，即使系当而家教处教育局个判断系100%正确。但呢個處罰嘅手法或懲處嘅力度啊，係過大噶嘛？係咪？因為你對嗰三個教書嗰三個都係警告啫嘛。點解寫教材嗰個會係被釘牌呢？係嘛？即係嚴格嚟講，你應該警告個校長，就譴責嗰三個老師，高嚴厲譴責呢個設計教案嘅老師。咁我都仲可以覺得啊，即係你都叫判斷叫合理啊。但你而家係釘牌終身噶嘛？咁你要諗翻轉頭。咁嗰三個老師教嗰三個，你只係警告，但係嗰兩個校長係譴責。如果你兩個校長係譴責嘅話，即係話佢包庇嘅咯。咁點解佢譴責啊？點解唔釘埋嗰兩個校長牌？呢、這個嚴格嚟講，係咪應該個校長係最大責任啊？因為你調查過噶嘛，你喺政治判斷裏面你都做錯咗。你作為一個校長，作為一個副校長，查完呢件事，你話你唔覺得有問題啊嘛？ 咁而家你教處介入咗，你查完呢件事，你竟然淨係釘個教師牌，係咪唔公平呢？ 嗱，不過咧， 所以點解？所以我認為係一個政治決定咯。 嗱，不過亦都補充少少資料啦，即係教育局咧，佢禮拜二即係開記者會咧，主要就係佢哋引述翻嗰個教案嘅內容啦。咁但係咧，實際嗰個教案係點樣設計，即係原文係點樣咧？咁公眾就唔知啦，因為教育局係冇公開到啊嘛。咁而另外一樣可能都值得斟酌嘅位置就係、是、究竟佢如果設計嘅教案不合適，又或者係覺得嗰個課程係不適合呢個小五嘅學生，係唔係就構成專業失德咧？專業失德其實嗰條界線應該係點樣畫咧？可能咧喺今次嘅事件之中咧，都值得大家思考嘅。嗱，1872311，大家可以打嚟傾下啦。不過咧，我想聽聽聽眾嘅睇法咧，再同阿馮振超傾啊。劉先生你好，劉先生， 係你好， 係請講啊。 因為張華嗰位先生講 潘石權 喺政治上，喺政治嗰個分析上咧，我好認同。另外仲有咧，就係、是、由此可見啊，嗱，如果呢樣嘢即係學校或者嗰啲教材真係咁有問題嘅，嚇、啊，依家就姑且定佢係有問題先。如果呢件事件上睇出嚟咧，就即係話學校就係咁樣教書噶啦，呢、這個先至係嚴重嘅問題。呢、這個先至係嚴重嘅問題。嗱、啊，我哋姑且放開呢件事，就睇翻之前。我哋喺网上睇好多嗰啲所谓通识教材，喺我作为一个家长嘅角度去睇咧，我会觉得好有问题。有好多嘢，譬如包括鸦片战争收咗香港，佢哋点样讲香港？原来就系因为英国要去其中下有啲教材话，因为英国要想大陆禁烟，所以就。发动鸦片战争呢啲等等啊，咁嘅内文啊，又或者讲到中国中国咧就系、是、对世界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危机啊等等咁嘅教材，简直就系喺佢哋似乎呢啲教材嘅作者似乎系忘记咗香港系中国地方，佢哋自己本身系香港人，佢哋系中国人。呢啲只系外国人嘅睇法，嗱，咁问题咧就真系更加大啦。 好啊，多谢晒刘先生嗰个教材嘅问题啊。林女士有咩睇法？林女士， 你好，我就觉得咧，教师呢行职业咧系好受人尊敬同埋信任嘅，所以嘅操守咧都好重要嘅，因为教育下一代啊嘛。咁好多啲尤其是啲咁细嘅小学生咧，就好相信啊教师所讲嘅说话。但系咧，我就覺得即系教育特首叫教育局咧開個記招嚟交代呢件事係好應該嘅，因為呢個係好嚴重嘅教師失德噶嘛，咁佢叫交代清楚係好應該解釋過俾大眾聽到，等大眾了解呢件事係好嚴重先要會咁。咁我覺得啊，佢已經有曬證據，呢、這個教師真係應該係要開除佢，同埋係終身佢可以轉第二行嘅，真係唔適宜做教師咯。 好多謝曬林女士意見，聽埋徐女士先。徐女士你好。 哎，你好啊！我即系咁讲咧，咁一个嗰个先生咧用嗰个教材咧，其实有咩问题咧？佢讲铿锵集，大家都睇得噶嘛。咁点解嗰喺学校唔睇得咧？佢就算好啦，我唔俾你睇做教材。咁屋企啊，或者佢爸爸妈妈又睇，佢一齐睇。咁佢个教材有问题，仲有啊，佢亦都冇俾人哋去申辩。咁人哋已经 check 过，就话校长去睇过，冇问题就系停噶啦。咁如果佢仲要去搞人咧，根本亦都唔俾机会咧。即系好得人惊嚟，而家做到好似 教育局嘅说法就系话，其实嗰位嘅教师系有机会申辩嘅。不过根据教协嘅讲法咧，嗰位教师系要求同教育局会面，但系就教育局就冇做一个会面嘅即系申辩咯吓。 咁嗰啲真系唔系俾人申辩啦，因为如果申辩嘅喺校长面前佢申辩咗，竟然系话冇事噶啦嘛。咁其实你铿锵集你都放咗出嚟俾人睇嘅，我哋个个睇到噶。咁点解佢有问题咧？ 好。 明白，多謝曬徐女士嘅意見啊。咁不過咧，如果根據教育局即係所講嘅嗰個教材嘅內容咧，教案嘅內容咧，就唔單止係淨係播放即係鏗鏘集嘅，咁亦都有其他嘅討論議題咧擺咗喺度嘅。咁啊，但係校方嘅調查結果嘅判斷咧，就覺得即係都係講言論自由，其實冇乜問題嘅。好，不如我哋七點半翻嚟繼續傾呢個議題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系属本地感染，6宗同早前嘅个案有关，其中3宗系尖沙咀帝苑酒店嘅男员工，分别喺酒店嘅意大利餐厅做楼面，喺咖啡室厨房工作，同埋喺机房做冷气技工。酒店至今有4个人确诊。而昨天初步確診曾經到尖沙咀2間酒吧的男子，他的一名朋友確診，患者近日沒有去過酒吧，其餘2宗是在檢疫期間確診。衛生防護中心說，帝苑酒店幾名患者都在同一間更衣室換制服和休息，估計互相感染的機會較大，當局安排300名男員工去到檢疫中心，女員工和住客亦都要接受第二次檢測。當局昨晚通知酒店，要求今日撤離所有住客。酒店即起休業至到今個月22日。新增個案之中，有一宗源頭不明，患者是25歲無業男子，同屋企人住在深水埗基隆街。立法會展開新一年度會議，內務委員會舉行正副主席的選舉，民建聯的李慧瓊當選內會主席，建制派只是提名李慧瓊出選。民主派議員就輪流提名不同的議員，包括建制派議員，除了李慧瓊之外，其余建制派都拒絕接受提名，亦都有民主派議員多次提名公民黨的郭榮鏗。郭榮鏗說要再三考慮。主持會議的建制派議員馬逢國說，有人濫用提名程序意圖阻礙會議，在會議開始大約1小時之後拒絕所有議員的提名，又不設選舉論壇，說議事規則沒有相關的規定，要求議員直接投票。有議員在選票上寫上拯救12港人等字眼。據了解，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會提及給合資格選民在內地亦都可以投票。消息說政府正研究修例在內地設票站，至於在哪個城市設票站就仍然在研究中，初步傾向在北京、上海、廣東這類較多港人的大城市，而特區政府的駐京辦和設在4個內地城市的經貿辦有機會成為票站。政府曾經在2012年和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年修訂選舉法例，消息說如果容許選民可以在明年的立法會選舉的時候在內地投票，政府就要盡早完成修例以便安排。多個建制派政黨早前促請政府修例，以便在大灣區工作或者居住的合資格香港選民可以在內地投票。海關上個月打擊跨境走私貴金屬活動，偵破6宗利用貨車走私黃金的案件，檢獲大約71公斤懷疑走私黃金，估計市值大約是3500萬，拘捕6名跨境貨車司機。海關說上個月在落馬洲和文錦渡管制站發現有貨車司機分別將黃金綁在身上或者是藏在車內，企圖掩飾走私行為。海關相信鑑於疫情關係，跨境客運大減，不法分子利用貨運走私黃金以賺取兩地金價的差價和協助清洗犯罪得益，不排除有幕後的犯罪集團操控。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大致是天晴和干燥，星期一稍后风势增强，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和强风。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宏里大楼，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在宏里大楼。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刚刚取消了一阵。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排到去新柳街，现在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的间封措施都已经取消了。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深麻实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政府总部车多的，龙尾排返去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一些。另外在九龙方面，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山道至到新柳街那段比较多车。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就在新清水湾道近住佐敦谷公园。另外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那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荣昌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仍然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美林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你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识不是通，通先要识。 讲咩啊？ 讲咩啊？ 讲咩？唔讲你唔知。中国最近拣咗第三批嘅预备太空人，点先做到太空人嘅咧？国防部嘅文件话，最基本嚟讲咧，身高、体重、性别都有要求嘅，一定要1.6米至1.72米高，55至70公斤重，而且原来男仔系占咗大部分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记住大师教路， 要通先要识。 我系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直播室咧继续有冯振超同埋潘少权两位同我哋点评一周时事嘅。7:30新闻之前，我哋又讲紧一位嘅小学教师啦，佢设计嘅教案咧就被指咧话佢系有计划咁散播港独嘅信息，因而咧就被裁定咧严重专业失德，而被教育局咧取消佢嘅注册嘅。咁亦都即系提过一啲嘅唔同嘅角度啦。咁啊，听过唔同听众嘅睇。冯振超，对于教育局今次呢个处理或者呢个决定，你有啲咩评议或者分析？ 我谂咧，第一就系、是、你钉人哋个牌咧系一个终身嘅，咁啊呢一件事究竟严唔严重咧？咁我哋睇下政府个处理方法啦。处理方法就系特首要求教育局局长开记者会，然后咧就喺记者会里边咧就三个教育局嘅高层咧就出嚟咧将成件事咧就好清楚佢哋嘅将佢哋观点讲俾公众知，咁明显地就好重要啦。咁但系你睇翻佢个调查嘅过程系咪又系即系合乎比例地重要咧？咁我哋就冇参与嗰个调查啊嘛，只能够就系从佢个调查个过程嘅一啲睇嘅客观事实去睇啦。 客观事实就是咧，呢一个教师咧系有两次嘅书面申辩，但系咧就教育局就唔接受佢嘅会面嘅申辩。咁我就会觉得好奇怪，你点解唔俾佢一个嘅机会喺你面前解释成件事咧？咁啊，呢一个系第一点啦。第二点就系话，咁呢个教师本身系冇教过呢、這、一个啊各班，即系嗰个五年级嘅呢一个嘅课程，佢系一个教案嘅设计者嚟嘅。咁究竟个教案嘅设计者喺成个嘅课堂教授里边嗰个嘅引导、嗰个指导性、嗰个比例，同呢一个嘅授课者嗰个喺成个授课过程之中对于学生嘅影响有冇一个嘅比例嘅一个量度嘅标准呢？系好难嘅呢一样嘢系。咁但系我哋只能够讲就系话，等于我同阿潘大家都系做传媒，我同佢睇件事、睇报纸都好唔同噶嘛。你就算俾同一單，我哋成日都係噶啦，同一單新聞喺兩份報章喺兩個嘅傳播媒介裏面出現，可能大家攞嘅 angle 都唔同噶。咁我想問就係、是，究竟成個 hearing 即係呢個教育局對於呢件事係咪真係做嗰陣時係已經係做足曬成個 hearing 每一個嘅有份教嘅教員，佢哋當時喺利用呢一份教材嘅時候，他们那个的看法是怎样、而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再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个程序公义的问题。究竟为什么这件事会是去到这一刻来讲呢，大家会这么疑惑呢？就是说由这个的第一点，就是这一家学校本身已经由校长去做了一次的调查。咁然後而家好明顯地就係教育局就係覺得呢一個調查就唔係佢嗰個嘅即係 唔同意啦， 唔同意佢嘅睇法啦。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其實而家係咪已經去到一個嘅階段，就係話其實教育局本身佢係用乜嘢嘅標準去衡量呢一件事嗰個嚴重嘅程度，而呢一個又會唔會已經係違反咗一個大家都我諗比較上客觀嘅一個嘅睇法，就係話一個嘅程序公義嘅問題咯。因為我哋大家都會諗就係、其實嗰間學校嘅校長或者佢哋校監，佢哋喺調查過程當中，佢哋對佢哋在最熟悉嘅教員、學生進行咗調查，咁照計佢哋嗰個嘅認受性同埋嗰個嘅大家信任程度應該相當高咯。咁而調翻轉頭講就係話，如果你教育局連嗰個人都未見過嘅，咁我就真係覺得成件事嗰個邏輯就好難去令人哋信服啊。 嗯， 我諗咧，即係正如阿梁敬國咧頭先喺嗰段聲帶咧，我哋頭先聽到佢嗰個 promo 都講啦，程序公義好緊要啊。當然我明白。而家係去到一個社會嘅政治大轉折嘅時代，咁但係我諗咧，我哋嘅政府如果想同市民同呢個地方生活嘅人有一個嘅和諧，有一個嘅大家可以繼續喺度生活嘅一個嘅共同嘅理念或者目標嘅話咧，我哋唔能夠每件事咧都好似佢睇就係黑波，我哋睇就係白波。呢、这、一個咧就係好多年前咧，阿黃志剛即係馬會一個嘅 CEO 佢講就係話，我睇即係喺一件好特別嘅個案裏邊咧，佢話睇個高爾夫球，我睇係黑色，你睇係白色。我想講就係話，如果你真係睇到黑色嘅話，你淨係話俾我知係黑色，但我嗰邊明明係白色，你講極佢都唔會係一個白，唔會係一個黑色嘅咯。 嗱，听朝早八点到九点嘅星期六问责咧，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啦，同埋佢哋嘅副秘书长咧陈萧淑芬将会出席嘅，睇下到时会唔会就住头先即系两位所提出嘅问题咧，佢哋可以有进一步嘅资料能够透露到啦。咁不过咧休息一阵，我想翻嚟咧又转一转另外一个议题啊，其实都系最近都系几争议嘅界别啊，就系针对住法官所做嘅投诉嘅。咁因为咧寻日司法机构啦，亦都系公布咗啦。系针对住咧，裁判官阿何俊尧咧嘅其中嘅六宗嘅投诉嘅电话号码17231，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出世三个月嘅时候，因为患上眼癌而切除眼球，但系佢凭住自己嘅音乐潜能，考到声乐同钢琴演奏级，更加考入中文大学音乐系。今个星期请嚟十大杰出青年萧海恩，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我哋啲教授都真係打呔著西裝㗎。咁但係我就好反叛呢，我就推動咗一個唔打呔運動。 哈林食 十 面 是 你啊？ 哦，原來 是 你。 我推動 咗運動，係啊！我推動成班同學男同學，即係最後都有五六個朋友仔響應啦。但係佢哋都係做科技公司， 呢件 都係 即係蘇式嘅所帶領嘅社會事件。 全新深夜節目， 逢星期日深夜十二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蘇式、 哈林食十面。 竖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拨弦乐器，古代的竖琴比今日的小很多，可以抱在臂弯之内，贴近胸口，象征治愈人的心灵。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到场》，邀请你一起进入竖琴疗愈师李嘉文卡文的竖琴疗愈时刻。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咧嚟到晚上嘅7:45啦。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继续有潘兆权同埋冯振超喺度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嗱，司法机构咧就收到咧总共八宗啊，有关于裁判官何俊尧处理即系审理案件时候嘅投诉啦。咁嗱，呢啲嘅案件咧都系同一啲嘅反修例嘅事件咧系相关嘅。咁其中嘅六宗案件嘅上诉或者系申请刑期复核嘅时限咧已经届满，咁所以咧司法机构就去处理咗呢六宗嘅投诉啦。而总裁判官苏慧德咧喺睇完每宗案件嘅裁决嘅录音嘅藤本之后咧，就裁定咧嗰六宗嘅投诉咧系不成立嘅，而呢个决定咧亦都系获得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咧马道立同意嘅。即系最简单，其中有两宗咧，大家比较可能比较关注嘅咧就系有一宗咧就涉及到有一位嘅区议员啦，仇许恩啦，佢嘅案件入边咧就嗰一位嘅裁判官啊何俊尧咧就曾经以大话咁冚大话咧去批评咧作供嘅警察，咁而另外嘅一宗咧就系涉及到即系前香港众志嘅副主席郑家朗同埋两个成员啦扰乱立法会嘅秩序罪成啦，咁裁判官咧就喺裁判嘅时候咧有讲到话即系他们未来必定会是社会栋梁，应该保留有用之区。但是苏慧德呢就亦都话啦，譬如仇许恩嗰宗案件呢，裁判官是有权按席前的证供呢就各证人的可信性作出评论同埋裁断的。亦都是话呢即是他何俊尧的事实裁断同埋对证据嘅分析咧，系以案中嘅证供作为基础同依归，冇表达任何个人或者系带有政治倾向嘅言论，亦都冇出现咧针对警务人员表面偏颇嘅情况嘅。至于咧头先另外一宗即系提到咧留有有用之区，即系呢一宗嘅案件咧，苏慧德就亦都话啦，即系何俊尧嘅言论咧系警惕三个被告，如果为咗表达意见而犯落咧较本案为严重嘅罪行嘅时候咧，会面对刑期唔短嘅即时监禁，而佢嘅言论咧，亦都冇就住三名被告嘅定罪表达任何含有政治倾向性嘅立场，亦都冇表面偏颇嘅情况，亦都系裁定咧投诉不成立嘅。除咗咧裁定呢六宗嘅投诉不成立之外咧，咁司法机构亦都话咧，就系日后啊会就住一啲引起广泛公众关注嘅区域法院或同埋裁判法院嘅裁決咧，制備撮要上載司法機構嘅網頁，因為以前咧，我哋主要都係睇到高等法院嘅即係或者以上嘅上級嘅法院咧嘅判詞嘅，咁而家咧就會將一啲區域法院或者裁判法院嘅決定咧都制備一個嘅撮要啦。另外咧，司法機構亦都會喺網頁嗰度啦，公開翻咧一啲針對法官嘅投訴嘅要點啦、調查結果等等咧上載網頁嘅。关于呢两点咧，亦都坊间有一啲嘅评议啦，譬如即系郭佩凡同埋周浩鼎咧，就对于苏慧德佢嘅即系决定咧，亦都系话即系表示失望啦，同埋话结果唔能够令公众信服啦，亦都系话即系迟啲要求司法机构咧去立法会嗰度进行解释嘅。咁至于系即系将啲针对法官嘅投诉等等咧上载网页咧，咁亦都有一啲即系曾经做过暂委裁判官嘅人士，即系有。不同的意见，有些说增加透明度，但也有些就说即担心会亦都有其他的困扰啊等等。两位 点睇寻日裁决咧？ 嗱，个裁决就首先系一定系公允嘅，因为既然可以将所有嘅资料、投诉结果同埋理据都摆翻上网，大家对个结果咪去睇下咯。但因为咧，大家咧一定要明白一样嘢咧，电台又好，电视又好，或者我哋做报纸都好，有一个叫做空间啊，一系就时间，一系就版面。我哋唔能够将所有嘅法官对呢个裁决嘅所有嘅判词咧，都一一罗列出嚟。与此同时咧，我哋多数正如正话冯振超都讲，大家所拣嗰个 angle 啊，个角度未必系一致。咁所以你就会讲佢系一个大话冚大话，或者系一个栋梁青年嗰阵时候，你。即係呢啲字眼係一定係好吸睛嘅 ，OK， 亦都好靚嘅標題嚟嘅。咁但係現實世界裏面咧，佢講呢番説話，只不過係佢成個判案嘅結案裏面嘅判詞裏面嘅其中一個部分。而我哋只係將呢一部分就等同於全部。與此同時，可能因為個裁決唔啱我哋聽，咁所以。在咁政治化的環境裏面就出現了一係就你就話佢咩法官，佢就係咩顏色嘅法官。其實我覺得係呢個係真正正正係咁樣先傷害我哋嘅法治。即係因為我哋要面對一樣嘢咧，就係如果呢個裁決係不公義嘅，或者不公平嘅，律政司係有權上訴嘅，係嘛？正如今次仲有兩單噶嘛，係喺上訴過程啊嘛。咁你咪睇埋呢兩單案係點咯？係咪？咁如果我哋唔去咁睇嘅话，我哋就喺度麻木咁去闹个法官嘅话，喂，咁其实我哋正正係破坏緊法治，係咪？你话佢唔遵守法治，但其实我哋都破坏法治。咁调返转头，我哋亦都要承认一样嘢，喺即係所谓初级法院呢啲裁判官呢，佢哋嘅年资係较浅嘅。佢哋对即係佢哋唔係高等法院嘅大法官，亦都唔係好多年嘅经验。咁但係喺佢处理呢啲案件里面或所有所謂偏差，未必是解說得冇咁清楚，或者你不是咁了解。但你咪俾個空間去睇下一步係點咯。即係我覺得所有嘅嘢咧，因為香港最好嘅嘢就係有所有嘅嘢係透明啊嘛，係咪？同埋係上訴有上訴機制嘛。即使你話我哋以前我哋係睇唔到嘅，你去申請咧，你都可以攞得到嚟睇。咁而家佢亦都開放咗呢個渠道，擺埋上網。咁我覺得呢個係尊重司法嘅問題啦。我再講多一點咧，其實咧。呢件事點解令到咁大爭議呢？就係當啲投訴呢位法官之後咧，其實出咗一個安排，就係、律政呢、这個安排咗佢就唔使佢再審案，但係就安排咗佢排期啊嘛。 嗯， 咁正正個人嘅感覺就係、是、當你如果記得有一個話佢係一個藍營嘅法官嗰陣時咧，佢就判案就係讚啲警察啦，讚啲人唔係讚呢個示威者讚一個鬧示威者嘅人咧，話佢點樣偉大個點樣成嗰陣時咧，就唔再俾佢審案啊嘛。但係調翻轉頭呢一個咧，就唔單止唔使佢審，好似升咗佢職，每個月仲多咗60,000蚊人工。呢個感覺咪令到人哋覺得你呢個裁判。私處呢個處理手法咪唔夠政治智慧咯？ 不過都補充少少資料啦，就係、是如果根據翻之前嘅報道咧，阿何俊瑤佢嘅調職安排咧就係較早之前作出嘅嚇，即係亦都唔係緊跟住一啲嘅投訴作出嘅嚇，呢個少少嘅資料補充啦嚇，馮振超。 我諗咧就我嘗試咧去即係睇一睇啊嗰個嘅即係今次大家好有興趣嘅一啲嘅投訴嘅內容啦，咁同埋我就自己做咗一啲嘅少少嘅功課去分析一下啦嚇，咁啊明顯地咧其中一個咧就係有用之區嗰個嘅講法啦，咁咧呢個係抽咗阿何官嘅其中一段嘅呢個審案嘅內容嘅，咁嗱呢一個明顯地咧何官咧就。我自己嘅感覺就係話咧，佢對呢啲年青人嘅一個嘅即係警戒又好，一個嘅奉勸一個規勸都好啦嚇。咁你話過去其實嗱，我哋最緊要睇就係話咧，過去一啲嘅案件啊，無論係就我嘗試從過去嗰四五年裏邊咧，揾翻啲法官。佢哋點樣對於一啲年青人嘅案件咧，佢哋會唔會有一啲嘅個人睇法啦嚇？咁啊，確實有嘅喎。嗱，有一啲嘅吸毒案咧，其實咧嗰個法官咧就會奉勸佢，就係話嗱，前途啊要緊。我今次咧嗱，我判你嗰個嘅刑罰就係咁。咁其實咧就我已經係體諒咗你噶啦，亦都唔想咧將你嘅前途咧盡毀咁樣樣嘅。 咁另外咧，有一啲嘅案件咧，其實就係對年青人嘅一啲嘅犯事嘅案啦。咁呢個法官咧，甚至就會話：嗱，你諗下你阿媽養到你咁大，你而家咁樣樣，你對唔對得住佢咧？即係類似係呢啲咁嘅講法啊。咁你話呢一啲嘅講法，其實都係喺唔同嘅法官嘅一啲嘅判，即係一啲判案嘅內容裏邊咧，曾經係奉勸過唔同嘅呢一啲嘅涉事人嘅。咁你話如果今次阿何俊賢呢一件唔係一件嘅政治案件，其實我哋過去喺媒體上面經常都見到啲法官勸嗰啲人噶啦，即係勸嗰啲涉事人噶啦。咁點解嗰啲又冇事？今次就呢一個其中有一個嘅，佢俾人哋話嘅。就係我頭先講嗰樣嘢咯，就係話嗰個有用之區嗰個講法咯，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即係我自己睇咧，就其實咧對佢嘅投訴咧，譬如大話冚大話啦，或者係一啲即係大話冚大話咧，明顯地就係一個阿何官本身嘅一個對於警察當時公辭嘅一個嘅判斷嚟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佢唔能夠放心依賴警員嘅證供，咁呢个又系一个佢自己听完个警员嘅证供之后，佢一个嘅自己嘅判断嚟嘅。咁你固然其实你可以唔信服佢嘅判断嘅，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你唔信服嘅话，你作为一个投诉人咧，应该亦都提出一啲嘅理据，点解你觉得佢呢一个嘅判案系有问题咧？咁我觉得就如果系咁咧，嗰、那个本身嗰个投诉咧，就會比較 solid 一啲，比較即係可以講得話比較即係具體啲啦嚇。咁而家咧就我覺得佢係流於咧一種咧，就係將佢部分嘅一啲何俊瑤嘅一啲嘅睇法，就去作為一個投訴嘅一個嘅根據。咁我覺得呢個好奇怪，因為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你本身咧就其實唔係話佢判嗰件案嗰個嘅無論係嗰個懲罰又好，那個過程又好，即係你有一啲嘅覺得佢好重大嘅一個嘅錯誤啊！又話你攞抽佢兩三句説話出嚟，然後就話佢呢兩三句説話就作為投訴嘅一個嘅重點，咁會唔會覺得怪怪地？同埋頭先阿平你提到一點咧，就係話立法會如果要求呢一個司法機構去立法會解釋咧，我印象中咧，如果你話係咪由司法嘅一啲嘅，究竟係應該由律政司去解釋啊，定係由呢一個嘅即係今次嘅嗰、那個？裁斷阿何俊瑤冇問題嘅呢、這個總司法呢一個嘅人員去作出一個解釋咧，這個我自己都有啲疑惑，因為如果係咁咧，就變咗我哋係將一啲法庭上邊案件咧，就攞咗去立法會嗰度咧，就由呢一個嘅民意代表去再做一個嘅即係政治上邊嘅一種嘅量度嘅話咧，咁呢個其實係咪合適咧？對於成個社會係咪有一個好嘅，係咪一個好嘅現象咧？這個我係好大疑問咯。 關於頭先話有議員啦嚇，即係主要係郭培凡議員啦，就係、是去信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要求復會之後咧，邀請司法機構咧去立法會討論咧，佢就話要討論處理投訴法官嘅機制、量刑委員會等嗱。咁不過譬如頭先講到嗰個量刑委員會咧，之前喺立法會上面做回应的通常都是律政司来的。 我自己个人这样看，如果你说在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个的政治气氛底下，你去再做一些这么大的动作，其实对于司法那个的独立性会不会是一个好的一个的就是趋势，我自己又是我都幾擔心啊，因為事實上咧，呢啲如果你話設立一個咁嘅所謂量刑委員會咧，這個唔係淨係話一個立法會佢就能夠完全去作出一個好全面嘅一個，因為呢個唔係一個公眾諮詢嘅問題嚟噶嘛，即係呢一個涉及法律嘅嗰個嘅行使，涉及到呢一個嘅司法公正呢個問題。咁喺各樣嘢嚟講，其實你係咪真嗱好老實啦？前一排我哋特首話要成立一個嘅委員會啊，去睇翻上年嘅事情。咁但係最後好似話都冇乜人肯去做呢一個嘅主席。咁你話而家呢個時候你仲話要整個量刑委員會，有冇人肯去做主席咧？咁即係你成唔成立都有問題，咁點做有問題咧？ 不過潘兆權似乎係咪立法會復會之後咧，即係近排關於司法機關嘅爭議都難免會搬上立法會嘅會議上面討論咧？ 咁你呢排冇嘢鬧啊嘛，咁而且呢一樣嘢係最啱噶嘛，大家喺政治意圖裏邊係好唔同噶嘛。 因為法庭判出嚟嘅裁決裏邊，對兩個陣營都有佢嘅所謂彈藥噶嘛。你唔啱我嘅就係俾個彈藥我嘛。咁而家喺咁政治嘅環境裏邊咧，咁政治化嘅環境裏邊，其實係好危險嘅。就係話，正如我先話提到嘅，就係當大家對個判決唔覺得唔公允嗰陣時候，你咪睇下上訴嗰個學結果係點樣，同埋睇上訴個判詞係點樣，甚至你個人覺得係有啲乜嘢，你咪走去上網去睇一個判詞咯。你唔可以下下就訴諸於情感，訴諸於暴力係嘛？甚至訴諸於議會喺議會裏邊嗌乜嘢嗌乜嘢，甚至咧就係作為啲立法會議員又好，或者係政界人物又好，上不斷咁去挑戰我哋嘅法律底線，其實係好危險。 今日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